咁第四節啦， 系 咁啊 ，suppose 应该系回应网友，不过暂时好似冇乜大问题住。 唔紧要，咁你唔回应网友就是、你讲下，你讲下今日 Alex 嗰啲。 嗱，咁呢两日新闻就个 A380 停产， 系 即系虽然呢单嘢就唔系好关军事事啊，但系实际上 Airbus 嚟噶嘛，咪先都出战机啊，系咪？ 又唔可以唔讲啊，我觉得。 咁嗰时 Airbus 咧就出 A380 就顶呢、這个空中女王呢个 Boeing 747啦， 系 咁谂住可抢晒呢个呢、這个民用市场。喂，大佬，我识有800人、啊， 其实佢个 spec 系真系好 劲，好劲、啊。你要架到500几，我800人、啊，呢、這个双层、啊，真系双层巴士、 啊。系啊，劲啊！ 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嘅引擎咧，即系飞技术咧，已经系突飞猛进。 系， 即系而家唔系讲好唔好力， 系， 仲要讲够唔够悭油， 系， 维修平唔平， 即系后勤啊， 系啦，使你维修贵唔贵，同埋呢个快唔快啊，紧要，因为你嗰啲机场都会有啲维修㗎嘛，即係香港铁立机场都有维修㗎嘛。 有啊。 咁你点样将啲 parts 运过去呢？跟住之后仲要运佢，主要系用飞机运过去。咁你嗰飞机越大，你个引擎越大越多，咁咪个维修成本、运输成本好贵㗎。 系 啊。咁所以嗰阵时呢就即係 A380 咁住，哇，我一架飞机顶咗两三架喎，咁咪实赚啦，系咪？咁但系维修成本都系好贵。 同埋我成日觉得客满一啲难㗎。 冇错，好难客满嘅。你一架嘢。可能你要再800人，其实可能要到咗要坐500人先逼 even 嘅， 系啊。 跟住可能剩翻你坐600人，可能最尾先得100人赚钱嘅啫， 系啊。 咁你仲要可能系要再要调高啲商务啊头等嚟，即系叫赚翻个差价更加嗰个多啲。咁但系嗰啲冇又冇。 但其他，但系你有钱就咁多噶啦， 有钱咁多噶嘛。 系啊，所以你啲件装几多货？ 所以而家咧， 系啦， 飞机咧就倾向呢个双引擎， 系。 广体客机 系 够悭油，又要个 body 够阔， 维修又要快， 要快又够平，系啦。咁咧结果 仲可以在地维修， 冇错系啦。就总之叫运输成本要平， 系 最重要嘅运输成本啊。 总之又 hush 嘅平靓正， 系平靓正。 系 咁啊，就问题一样嘢咧，就系、是、开始呢个全球嘅高铁化之后咧，就开始咧都唔止中国嘅，好多地方都有高铁嘅，即系欧洲啊、 日本 啊啲新干线嗰啲啊，都开始咧，咁就。即系对嗰个以前呢个十几二年前呢、這个即系个机场爆满嘅情况咧，就开始减少啦。 都系抢咗批客， 抢咗批客噶啦，开始 国内运输又 系啦，国内运输系啦，同埋本身啲飞机班次密咗啊，机场啊多咗啊，即系冇以前逼爆晒，可能即系可能 L A 啊，即系啲啊广州啊， 伊斯坦堡个机场都 upgrade 咗啦， 即系上海嗰啲可能一个机场，诶咁咪抹开两三个机场慢慢做咯，诶加条跑道得噶，系咪起多个客运中心好似北京咁，起多个二号机场咁咪搞掂咯，咁而家就对于呢啲咧，广体四引擎嘅客机咧，就开始减低嗰个需求啦。即系唔止 A380 嘅，系连747都减低咗嘅。但咁 A380、747有咩最大嘅分别呢？ 系 A380 咧个设计系真系一部客机嚟嘅， 系 仲要双层巴士。 系 双层巴士点解呢？中间咪重咗咯，因为做多层咯， 做一浸啊， 冇错，咁啊做一浸仲要再行， 系 即系其实个三层最底咧就再行李， 系 装啲货，跟住中间咧一层，跟住最上面装一层，咁就。咁你中间二三层中间嗰个甲板咪要好重咯？ 重噶， 因为佢要求高嘛，佢载人噶嘛，唔系载货啊嘛。 可唔可以在中间走私啊？ 唔走私，我啲留翻俾啲 staff 做，俾啲 cool 做。跟住咧，但系 A 就系747就唔同，747本身设计咧， 系 原来就系一部货机嚟嘅。 系 佢嗰阵时就系要，因为嗰阵时咧美国想搞呢个空中航母啊， 系 即系个747里面咧就一个 载装。 装嗰啲战机咧，可以即时起降嘅喺入边， 喺尾就可以即刻放佢落， 系啦，喺个放去飞嘅，跟住之后可以收，又可以收喺空中边 收 翻翻嚟嘅。当然呢个系构思嘅， 构思 冇做咗出嚟嘅。但系嗰阵时个 project 咧就有747做嘅，所以747咧其实系一个军用机， 系 加埋运输机， 系 咁嘅设计嚟嘅。即系当然最尾就俾呢个 Lockheed Martin 中咗一个 C5 啦， 系 咁成日 C5 大家都知道个 body 都唔系完全系 Lockheed Martin 做啦，波音都有份啦，相信啊。咁结果呢 ,747 呢就开始而家都开始嗰啲即係諗住交晒订单之后呢都唔会再研发新机 㗎。 咁全部由呢个777呢就代替。或者787代替。即 系 双引擎嘅广体客机。单层。总之下面塞爆货上面就塞爆人就算啦。唔搞第三层啦。 平靓正啦。 平靓正。咁呢仲因为而家啲引擎呢就非常之悭油同埋动力非常之够啊。即係而家全世界呢我可以堪称啊，最强嘅引擎就系 GE 噶啦，一副 GE 90嘅 engine 就可以 俾到50吨。 哇，咁犀利啊！ 冇 A B 喎， 系五十 斋用 fan 推50吨， 五十吨。 咁一副咁两副 engine 夹埋成个飞机噶， 系 咁我推重比唔使一比一噶嘛，一比二、一比三都够力噶嘛，佢又唔使超音速， 佢又唔使超音速， 系啦，佢够稳阵得噶啦，系咪？ 八度都够啦， 系啦，够稳阵。咁两副就等你四副、五副啦， 同埋都稳阵 啦，稳阵啦。咁而家又可以放宽咗呢个100公里内机场嗰样嘢，咁相反就可以过海啦。 系 咁就唔使去到咁麻烦，总之够平啊嘛。 咁你 A380 都几头痕。 新头痕噶，所以 变咗 White Elephant， 即系都大只，但系唔知点啊嘛。 系啊，又唔可以转货机，因为本身个机 body 太重啊。 你三层嘛？ 系啊，三层太重，同埋你本身你劏开咗，唔要第二三层转咗一层，咁你就唔够硬正。 你个 design 唔系咁啊嘛？ 你 design 唔系咁，你唔够硬。咁747就系用货机，嗰阵时就谂住点咧？747就系我下面全部装货，跟住佢咪有半层嘅，嗰半层净系装 cool 嘅啫。 唉， 所以个成本就系呢一度啦， 即系鸡肋。 鸡肋嚟噶， 食之无肉 系啦。咁你747系够货，虽然我成本贵啲四引擎，但系因为我塞爆货嘛。你 air freight 你知好赚钱噶啦 ，air freight 赚钱噶， 一 K 逐 K 同你计噶嘛。 如果唔系使乜你中途转站啊，成日都要嚟啊，中途攞落啦咁样 就要塞爆架机啊嘛。 系啊，整到佢唔系你啲机票点嚟啊？成平哦，因为廉航又多， 廉航多， 所以你点解啲细机受欢迎？ 因为廉航点解有细机通常得？你737或 A320 啲飞机咧，已经可以飞到中程啊。即系以前737或 A320 嗰啲系唔会飞中程嘅，飞短程嘅，即系飞两三个钟头嘅算。咁而家你737啊 A320 都飞到五六个钟头咯。 引擎靓咁多， 靓咁多啊，悭油， 悭油啊。 所以已经系廉航同埋啲高铁已经系顶死晒呢啲大型客机噶啦。 系啊， 所以你住唔到货机咧，真系要执笠噶啦。 系啊，依家系好多元化去做。系啊，你个市场切割到好少。 所以咧，点解呢啲我会讲咧，就因为所有呢啲。即系个尖端嘅科技咧，即系航空嘅尖端科技咧，系最终咧系转翻民 用， 军用转民用赚钱，跟住咧就将嚿钱咧掟翻落去民军用，再研究再掟， 再出系啦， 系啦，所以呢个好微妙嘅关系嘅， 系啦， 系啦， 好嗱，咁我哋咧今集咧，我哋讲多少少啦，解放军嘢啦，咁咧就其中一个咧就好搞笑噶，个 title 咧就话咧，将辽宁号改咗一个咧舰载机训练场，呢个冇问题啊，但佢话竟然会装电磁弹射器呢度 拆喎，咁未拆船喎， 咁呢个好神奇啊。因为咧，如果你要间租装咧，你首先你要拆咗面嗰阵啦， 系， 即系话咧，你面嗰个夹板咧要成个起啦， 系， 起咗之后咧，然之后咧，你咧就要再加嗰个电磁弹射啦， 系啊， 好啦，其实 suppose 你改动嘅嘢系好大嘅。 嗱，如果苏联嗰阵时咧，明你可唔可以电磁弹射同滑跳两个一齐做嘅？即系话咧，即系话咧，佢将个弹射咧摆喺船体前面嘅中间位， 系， 就未到嗰个斜台嗰位嘅， 系， 咁但系而家你。003呢个设计究竟是跟翻苏联呢只设计，定或者好似美国咁纯靠呢个弹射器摆晒船头咧？ 我觉得大陆系会抄美国嘅， 抄美国， 佢唔抄苏联， 咁即系话要拆船噶咯？ 唔系，即系嗱，而家嗱，我哋先咁讲，嗱，依家我哋今日咧就讲呢个001， 系 001咧，依家佢咧就系要点咧？就系、是、因为佢嚟紧咧要入船厂啊， 系 要大修啊， 系 咁一个大修，啲人就话佢出翻嚟嘅时候咧，会唔会咧佢系成个装咗做电磁弹射？嗯、因为咧依家嚟紧003做嘛， 系。 002都可能系噶啦，咁咧就如果做电磁弹射或者蒸汽弹射，嗱其实你问我咧，我觉得佢系会做蒸汽弹射嘅， 但系我觉得会跳咗， 因为唔系其实佢有噶啦个技术， 系咩？ 但系问题就系佢觉得咧电磁弹射型啲，但你问我咧，我觉得你蒸汽弹射研究咗咧咁多年啦，其实系稳阵啲噶。你出咗先啦。 嗱，我估咧， 003先用电池啦。 嗱，我估佢 又冇核动力，系咪先？ 我估佢咧就量都要试嘅。 系 呢个意 思。你意思系点啊？一条系电池弹射，一条系蒸汽弹射。 预咗位先，预咗位，到时咪拆船再换咯。 系。 跟住，但系我觉得点解会直接上电池咧？因为好处嘅，因为电池嗰阵时咧喺德国度偷啲嘢翻嚟噶啦，即系唔话偷。 但我其实 攞啲技术翻嚟， 好怀疑可唔可以 apply 到嘅。我都好怀疑。 嗱，第一个问题就系你苏27系列嗰啲，即系苏33啊，或者系呢个1015号啦。其实比美国啲飞机重。 重噶。 所以系咪用翻即系佢？ 你谂推架 F14 上天喎、啊，大佬，其实仲重 F14。 重 F14 噶。 系啊，推架 F14 上天。 系啊，你嗰阵时美国部想推个 FA1B 上天都唔得。 都问啊， 系啊。系啊，嗰时。 而家又好啲。 而家好啲，咁你而家 F35 都唔算好重啊。 唔算重，推到喐。 系啊，推到喐噶。 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咩咧？就系、是、你问我，我觉得辽宁号咧个问题就系、是、佢如果装电磁弹射，你边咁多电啫？跟住人哋话唔系啊，依家未发明咗嗱，佢话马伟明博士啊，你发明咗嗰啲咩全电推动啊，嗰啲嘢咪可以搞到咯？心谂 喂，而家人哋马伟明博士佢发明嗰啲咧，系俾嗰啲80,000吨啦、100,000吨嗰啲用噶嘛？喂，你呢架嘢系60,000吨， 60,000吨，同埋 60,000吨，仲要咧入面设计超唔合理，跟住咧又旧体嗰啲装咗嗰啲咩乜乜岩啊、乜乜岩啊嗰啲咪导弹咧又压住晒，好啦，机舱入边唔系大噶啦，又装24架机，嗱，虽然你装到我话你赢啦，啊你装24架机，你仲够我胆嘥咗某啲廿装机嘅位嚟装 嘢咧？你嘅概念你错误， 系。 顶我个训练机，我唔系真系谂住打噶嘛，我唔系真系谂住单出海噶嘛，可能我都岸边试嘅啫，同埋我试几下，因为一日飞几下嘅啫，我唔系谂住日日好似美国佬咁样20分钟飞20架，我梗系唔系谂住咁啦，系咪先？可能成日都飞20架啫嘛。 咁你咁样装电视弹射有咩意思咧？ 我 个睇字嘅啫， 呢部嘢咧真系试验升降嘅， 系。 同埋啱啱谂到一样嘢就系佢唔会摆喺斜台度， 系。 因为嗰斜台咁成个船废咗咯，拆咗斜台， 系。 咁你个弹射上面 得唔得斜台？ 嗱，我估摆咩咧？ 装头啊！ 唔系装头， 系 啱啱好似大高乐号或者美国嗰啲航母舰执摆喺降落嗰个斜板嗰度，放一个电磁弹射内饰， 即系斜板咁样， 系跟住你又可以保留翻个斜台， 系 又可以降落，又可以试电磁弹射， 系 三样嘢就可以做晒。我估就喺降落嗰个斜角夹板度装一个内饰， 系装一个内饰， 系啦，我觉得就系咁。 O K。嗱都有机会嘅，但我就觉得佢有冇机会。不过咧，如果你将个船头佢本身翘起噶嘛，斩咗个头再加咧，我觉得系难嘅。 难嘅，因为本身你船体结构 啦， 第二样嘢就影响到个重心。第二，如果我摆喺侧边嘅话咧，就都系属于船嘅中间位。咁我就唔会影响冇咁大。 同埋个船应该挨唔住噶啦。 咁顶唔顺，我咪拆 Q 咗，用嗰、那个直头用嗰个机舱嚟放咯，冇所谓，我唔使放下十几廿部啊嘛，我放几部嚟试啫。 到达变咗就系一个试验啦。 试验纯粹摆个水上面试呢个弹射器 work 唔 work？ 但系我就觉得咧，大陆系 afford 唔到呢样嘢。即系佢唔可以 afford 到依家用辽宁舰嚟做呢样嘢，因为佢唔多啊，航母唔多。 我谂，所以我咪话会摆喺呢个斜角甲板度做。佢、一来佢唔会影响到 船头嗰个 船头。咁你啲1015冇 T 嗰啲，你咪继续用呢个斜台甲或跳甲板试咯。我有1015 T 嗰啲，又加强咗船机身嗰啲，我咪就喺个降落甲板度试个电磁弹射咯。咁两样都做得。 都系，不过我就觉得其实咧呢单消息咧就大家听一下算啦，因为我觉得唔可能嘅，即系我觉得咧架咁旧嘅船啊，即系你讲紧可能过多10年就打柴啊，你装嚟做乜鬼啊？ 我觉得呢样嘢 系 10年打柴冇所谓，架船唔识喐都冇所谓， 系 识浮就得噶啦， 系嘛？即系要练喺浮下浮下咁样弹， 我直头搵船拖， 系 拖出去，我起码呢样嘢就我更加浮得起咁大个甲板，我试升降啫。我唔使真系打， 唉，咁啊真系呢、這个思维咧，我真系觉得系即系冇办法啦，可能要弯道超车 啊，系啊， 所以就要谂呢啲咁嘥钱嘅嘢，咁嘥钱 都未必嘅，佢谂住呢部嘢 系 用到尽，沉咗咪算咯， 起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沉。 唔系，但系佢最中意佢将啲钱全部摆晒落喺002、03啊， 其实就 suppose 系嘅， 即系佢纯粹型一，我劏到尽，用到尽，用过你。残到你完全唔识喐，唔识 炸干咗啦， 炸干嘅位置， 炸干嘅位置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睇下辽宁号嚟紧点啦。 系啦， 好啦，另外讲少少咧就讲呢个叫运二零啊。 系 咁运二零咧嚟紧咧，我哋讲过咧就应该系要有野心将佢变咗有二零噶嘛。 系 咁啊，有二零咧，如果早有二零咧，其实佢呢个空中加油机咧应该都唔差嘅。 系 咁，但系咧依家咧中国同美国我哋成日讲咧，你打仗咧要睇后面啲嘢，唔可以净系睇斗战机啦， 系 要斗埋加油机啦， 加油机同埋 因为加油机都系你中间你。打完一转，你翻嚟即刻加油加料，可以再去。 仲有预警机咧， 预警机啦，同埋唔同嘅运输机啦。 系啊， 咁所以其实你系极度需要啲大型嘅加油机嘅。 系， 咁咧原来有个数咧走出嚟就系美国平均每26架战机咧就要一架空中加油。 系啊， 大陆就要132，条数即系1:5。1:5， 美国系有几百部。 系 呢、這个 KC-135同埋 KC-46噶，同埋 KC-46 咧 KC-10 仲有， 都系慢慢入啫。 系啊， 依家几廿架几廿架咁换。 KC-10 同埋 KC-135为主都系。 系 KC-46就仲有啲嘢嘅。 有啲啊， 仲有啲问题要解决嘅。 系， 但系应该都得嘅。 咁 系嗰个队个， 因为佢用广体机双引擎悭油。 系。 崩落更加多有嘛，即系以前用 KC 十做嘅，但 KC 十都应该要退役噶啦，因为 要退啦 ，KC 三都退啦， 三都开始要退噶啦， 要退，因为好耐啦， 好旧啦，707嚟我谂下嗰时， 好旧啊， 有冇几耐？ 真系好旧，所以咧依家咧个问题就咩咧？就佢哋依家咧要加速发展咧，佢哋涡扇十八二十，咁呢两个咧就系装落去运二零嗰个引擎，咁啊令到咧嗰个飞行咧性能会再高啲，同埋嗰个。即系令到空中加油质素啲，因为你自己依家都飞得唔远。 但始终仲系远管咧，都有啲时间啦，夹泵油 会争啲啊。如果你个作战效能应该系低三成至四成啦。 系啊， 系啊，差唔多50%噶。 系啊， 接近啦。 系， 所以其实咧，如果军六 K 啊，依家咧暂时咧就唔可以用住，就用有六 K 咯。 系， 咁有六咧，其实相对就争啲嘅。即系你话你飞到去，即系如果你要打夏威夷啊。就问咯， 哇！你部 KC 135可以放到成40吨油，差唔多。 系啊， 因为你部 你一架 B 五十，你一架 B 二啊， 系 我夏威夷加持油， 系 然之后直飞， 系 翻嚟都仲得， 系 啊，咁所以系好犀利。 咁佢美国呢几大啦？啊，唔系啊，成100吨就差唔多， 好多 嘅135，因为点解咧？计翻佢系你差唔多一架 F 十五咧，系可以做到10吨油左右啦。 系 佢可以塞爆10架到8架， 嗯， 所以差唔多有。80-90到100吨油喺部 C 三，但系你军六嗰个本身嘅嗰个承载有几多？30-40吨顶晒笼啦，连埋接埋自体油， 唔多噶， 所以你争成倍几两倍嘅。 同埋佢最多都系帮到嗰啲千乜打加油嘅咋。 系咯， 你大啲嘅机都未必得， 唔得 个喷嘴啊，或者个油量都唔系好得。系啊，所以咧嗱，解放军要努力啦。 唔紧要啦， 佢都唔见嘅都要做， 佢都冇乜大机需要加油。 佢依家要出军二零啊嘛，所以其实佢哋系要加油噶。好，呢一节就嚟呢度嘛，咁啊今集就嚟呢度啦，咁啊下一集再同大家温故气然啦。 OK， 好， 拜拜。